喺高墙同埋鸡蛋中间，我哋永远企喺花生嗰一边。HK Peanut， 香港花生。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嚟赞成革命。 I am with you all,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uth. But we have a weapon, 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和尸血的吞食，我们要做的并不是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是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深马云端起义。 好，咁啊，12月30日啊，云端起义啦，病到九彩嘅新比啦，原本咧就有深马啦，咁但系佢又话上个礼拜要放假啦，吓咁啊，放假咯，咁啊得我一个啦，咁啊佢仲有除咗放假仲有原因嘅，因为佢知道今集咧就吹鸡。就去呢个元旦大游行，咁但系咧佢话听到民阵都唔开胃啊，同我一样，咁佢又唔系好想帮民阵吹鸡，咁冇所谓啦，咁我都唔系帮民阵吹鸡嘅今日，咁我会觉得民阵系一个主办单位啫，但唔系其中一个嘅吓游行嘅，即系一谷人嚟嘅，佢即系佢只系其中一谷人啫，有好多都系参与游行嘅组织嘅，系嘛，咁我哋都会阵间鼓励下，不如参加其他组织嘅。元旦大游行啦，咁样啦，咁今日有我新比啦， 有我啦 ，Spooky 啦 ，Spooky 啦，喂，即系呢个叫咩左右交最一堂喎，最受一堂喎。 咁啊，大家试一试睇下有啲咩火花。 冇火花，我今日病到死，你见我把声都变埋。唉，我因为我今日咧，即系好唔好意思，可能讲嘢口齿唔系好伶俐，因为我系重伤风同埋喉咙痛啊，咁啊变咗可能冇乜火啦，口齿又唔系好伶俐咁样啦。喂，咁 anyway 啦，嗱，我就觉得元旦游行就要去嘅，因为咧问嗱，我唔理民阵咩 topic 先，我都冇了解佢咩 topic 啊。我听到民阵已经唔开胃，对唔住吓。我哋觉得要害嘅一样嘢啫，即系要梁振英落台， 系啊， 好简单嘅，即系纵使即系我都认同阿 B 哥佢哋都讲话，喂，而家架空咗佢，咁架空咗佢个问题，佢仍然会作恶啊嘛，即系呢个人咧，你就算中央架空咗佢咧，佢都依然会作恶多端嘅，所以第一件事清洁香港，你踢走呢条扑街落嚟先，踢走呢条马骝嚟先，所以1月1日元旦系一定要。出嚟游行，咁我就会去装 D100喺灯笼街嗰个街站嘅，咁 即系喺文台隔篱啦， 文台隔篱咯，系咯，咁亦都大家有兴趣都可以装下快必，因为我夜晚亦都会装快必嘅。 佢好似话有一个系 导赏团，情陷夜中环导赏团啊嘛， 咩29个人啊嘛，即 系 系啱啱唔过30周， 29一谷咁样嘅， 系啦， 咁我都会夜晚都会装佢嘅，即系当然。希望我嗰日系病好啦，康复啦。如果唔系都装唔到，出唔到嚟添啊。咁如果我病好，我会装佢啦。咁但系日头我会装 D100。咁但系 D100究竟系咪行埋去游行咧？我唔知啊。但系起码佢哋个集会好清晰嘅，就要梁振英落台。吓呢个我觉得同埋起码喺D100，你一路以嚟你听咧，佢哋喺普选争取枪普选嗰个立场方面，包括喺占中嘅立场方面咧，同我系比较。我或者咁讲啦，我自己同佢哋比较接近，我唔敢话完全一样，因为我就比较激进啲嘅。但系起码喺理性方面，我同佢哋比较接近，咁所以我都会join佢哋啦。咁夜晚就梗系 啊，装下快变啦，开开心心啦，老友聚首一堂啦，咁样。嗯、你点啊？你好似去民阵喎、啊？你 我就唔系去民阵嘅，我就通常咧就都系去翻灯笼街，咁就又喺民间电台个街站啦。咁啊，年年都系咁啊，就系 喺度做咩？ 筹款咯，年年都系咁样噶啦。咁就完咗之后，咁通常都我哋会跟龙尾嘅。 你搞啲咩筹款啊？你今年 其实年年都系。 系咪你又着条黑色底裤喺度炒花生？ 唔系嗰个系索罗 B 啫，就系佢中意炒花生。唔系咁啊，我哋通常都搞翻即系筹翻民间电台个筹款咁样，即系有行过嘅咁啊，又掉低啲。即系呢一样嘢，即系即系一个传统。 嗱， 我自己 即系咁讲，嗰日咧民阵都有筹款嘅。如果大家行过掉唔掉低几两呢就识随转变啦。我讲明先我就唔掉啦。 冇所谓嘅。 冇所谓。即係嗱我。 睇你唔同嘅立场啫。 我头先都同你解释咗点解我咁唔妥民阵。我好简单一样嘢。喂你俾我感觉太多 excuse。即係鬼佬有句说话就 ,if you success, you have one reason. You have just one reason. But if you lost, you have too many excuse.佢好乸都系 skills 喎，喂，好简单一样嘢啦， 唔系因为 就是、今次话完事之后嗰个集会，佢哋话咧就有一个教育，就一个群众运动嘅教育， 咩翘埋 翘埋只手，瞓低， 即系 咁跟住就俾人入你啦， 预演占中啦， 又俾人入你预演占中啊，咁你话唔系啊？ 嗯， 点解唔系嘅？系咪系咯？喂，呢个好明显系一个抗争嘅一个教育嚟噶嘛？ 咁但系当时 我系咪系咯？ 咪但系我哋当时好似嗱高铁嗰阵时，我都曾经试过见过一幕啦，就系、是、包围呢一个即系旧立法会大楼，咁有一班后生仔，佢哋都系手脚手，又系喺个马路度。 咪冇问题、這個，我觉得冇问题啊。 咪呢、這个唔系问题， 你认咗佢啊嘛？ 佢就成日唔想就系表现到就系呢件事行出嚟系犯法啊嘛，即系佢哋个矛盾位咧。 你个矛盾位咪就系同民主党一样，成 Q 日都和你飞飞。而家民主党都系衰噶，佢整个自己老母西出嚟。 嗯， 喂。你唔系话要支持和你飞飞咯？刘慧卿都话：，哎，我最憎人讲粗口噶啦，但自己系着 delay 老母牛， 系噶， 而家系整紧老母西出嚟，咁咪挨热线咯？呢啲咪我觉得，喂，你太多藉口，太多理由，你又唔坦白，系咪？你做人坦白啲啊！你又唔坦白，喂，你话俾我听，我唔系愿意占中嘅，不过我系一个公民抗争嘅公民抗命嘅教育都得噶，咪出嚟讲啊！ 咪但系我 使乜左闪右避啊？又熟啫。 唔系，因为始终咧，嗱，我自己个睇法，例如好似民阵佢搞咗咁多年啦，即系第十年嘅游行啦，佢哋即系嗰个模式系佢要攞个牌啊嘛，咁多年佢都系要攞个叫做 根本就唔应该攞， 但系由头到尾一开始攞咗之后咧，佢就成为咗一个包袱，佢每次就话为咗要即系警方系可以攞到呢、這个即系不反对通知书，佢又要去同警方去协调啊，又要即系警方又要邀请佢上去大家开会啊，倾啊，倾好多次。其实好多时候就系 条条啫咩？喂，好简单。 佢个谂法， 你系有一个示威嘅权利噶嘛？ 但系佢 我使乜要你不反对通知书啫？喂，我简单，我有咁嘅公民权利去示威噶， 系噶， 佢有游行示威嘅权利噶嘛？ 我其实 根本就唔应该攞。是吗？ 但呢个就係个包袱㗎嘛，即係佢有一次如果佢唔攞嘅话，到警方去到即係即係维园咁样封住咗，真係唔俾出嘅时候，佢哋就接受唔到呢一种情况，即係佢哋希望即係喺一个叫做有法治嘅社会，有规矩做事嘅社会，咁咪跟返 佢而家冇规矩呀，佢先至冇规矩呀， 係个政府冇规矩呀， 规矩就係话你嘅公民权利系唔需要攞不反对通知书噶嘛？你而家除库房俾你走去攞嘛？你咪破坏咗个规矩啦！其实你有冇谂过啫？ 咁由头 嗱，仲有一样嘢，仲有一 样嘢， 嗱，仲有一样嘢，点解次次都要搞游行咧？点解你唔嗱？你唔觉得游完行出翻身汗之后，你真系冇力噶嘛？ 嗯， 系咪先？你应该唔索性揾个地方咧？你好简单，你譬如你台湾海特格兰大道咁，大家喂指定去嗰度，嗰度唔系游行噶嘛？落咗去就集会咯。吓，系嘛？几十万人喺度集会，你不如指定嘅地方去集会好 Q 过啦。你维园出发，今年又喺维园个草地度出发。喂，入咗去咧，冚家铲唔知几时弹得出嚟嘅。我都试过领我好多次嘢噶啦，入到争啲中暑咁滞。 系噶，因为你人太多，你 佢特登就系想你中暑，你又唔舒服，都系你走啊，你唔好翻嚟咯。佢就系想缩你人数啊嘛。 佢永远警方就要计嗰条人数，就系你响维园出发有几多人。 警方嗰条人数就嘥气啦，嗰条人数次次都系。 除十啊，除六啊，咁样唔好理啦。即系我觉得你民阵系咪应该，即系，虽然我唔会考虑去，但系你系咪应该考虑下？喂，不如搞集会好搞游行啊，大佬。 但我觉得呢一个游行咧，其实你即系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嚟嘅。但系嗱，一月一号游行咧，其实唔系年年都有嘅，即系由2003到即系今年2013年， 随时冇咗个传统噶， 有时会冇咗、 啊， 但系即系七 嗱，今年俾人睇死啊！ 咁但系 今年好多人都睇晒，刘少佳都话今年人数唔多噶，曾志华就讲咗唔过五万啦。刘少佳 差啊，其实感觉 就因为你上个礼拜讲咗话发咗牌 啊嘛，电视啊嘛，即系个个都谂住有电视睇咪， 所以咪要聚焦翻咯。你个电视俾你，但呢个都系一个唔公义嘅俾你啊嘛。 系噶， 你而家成件事就系话，喂，第一清理门户先，梁振英落台先啦。同埋你今日有得睇电视，你记住，你喺一个不公义嘅情况之下，佢俾个牌你。佢都系唔公义噶，佢随时有权收翻噶，因为成件事系黑箱作业噶嘛。你认唔认同先？ 嗱，个牌佢系买咗，即系已经系买咗个中移动啦。即系除非佢系 但佢屎忽行，佢嗱话俾你呢、這个呢、這个国家咧，中华人民共和国咧 系冇法治噶， 系冇法治，亦都离奇过小说嘅。佢随时可以做任何嘢咧，可以褫奪咗你一切嘅权利嘅。 系噶， 即系问题系你一日香港呢个地方，你再唔去重视翻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唔重视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唔使讲咁多啦。而家喂，好简单，成件事就黑箱作业。系啊，你可以睇件事啊。但随时你要记住，今日你得到嘅福利，随时系可以俾呢个无赖政府一下子收翻。喂，好简单啦，你都识得讲啊。唔知上个礼拜你讲定边个讲？ 我讲咩？ 林郑啊，2003年啊，借啲椅啊，沙士咳中缓啊，到而家都冇加翻嘅，即系佢随时可以咁样噶，佢到而家都唔加翻。喂，咁咪就係你要了解呢个本质啊。咁所以 你又咁讲啦，即係你好似香港人，其实而家我哋嗰个政治嗰个条件其实根本已经係冇咗，即係一国两制㗎啦，即係完全係大陆治港㗎啦。因为例如好似电视发牌呢件事咁样，你即係香港，即係香港特区政府梁振英话唔发牌，但係你转个头竟然你阿爺你可以卖咗个牌，即係卖咗 交咗你。 系啦，咁但系你已经 叫你苏锦良上嚟， 咁但系你香港人咧就愚蠢到一个地步咧，就好似皇恩大赦咁样，反而就觉得哇阿爷好、啊，即系呢个衰咧都 大镬咯，咪就系呢个， 即系你完全睇唔到。 你最仆街，你 谂一谂， 你王维基讲咩？王维基话：喂，香港仲系一个好公平嘅地方，仲可以追梦嘅地方。喂，大佬对唔住啊，真系大佬。 但系佢冇牌发之前，佢喺度问啊嘛，究竟香港系即系法治大？ 嗱，而家对唔住啦，就话、是、喂偏帮你就叫公义。喂，而家问题系你冇规矩咁成件事，唔系话我偏帮咗你啦，我呵翻你，我俾翻个牌你，咁咪叫公义？你成件事系冇一个规矩嘅， 系噶。但系开始嘅时候佢咁讲啊嘛， 亦都系冇公义啊嘛，冇程序公义，欠缺任何程序公义，都冇规冇矩啊嘛。咁唔系我呵翻你，俾翻个牌你叫公义啊嘛，大佬。 但系佢讲得即系香港系一个最可爱嘅地方，就系吓好多嘢，只要你努力系可以得到噶嘛。即系攞咗个牌之后，佢嗰个态度系完全变咗啊嘛。但系佢冇谂到一样嘢，你个牌系点解有啊？系因为阿爷俾你啊嘛。即系你问嗰三个问题就系咩法治大啊，定系行政大啊，定系即系行政长官最大啊？都唔系，其实阿爷最大。 咪咯，咁你咪死咯，咪即系人质咯， 系人质噶啦， 咪就系咁仆街咯。 但香港人睇唔到啊嘛，即系阿爷俾啲好嘢你，即系其实好大部分香港人心态就系、是、好似民建联咁样，我只要派啲蛇斋饼粽，我派少少嘢。嗱，我开始嘅时候我俾一啲衰嘢你，但系咧好似感觉上，哇，阿爷好衰，乜都唔俾我，但系佢俾 即系我俾 嚿甜头你。 咪呢啲系咪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啊？咪点我俾你食屎先，跟住咧我就慢慢同你讲，其实你一嚿屎咧好嘢噶，阿黄祖贤咧屙俾你嘅。或者李嘉欣屙俾你嘅，哇靓女屎喎，靓女靓女喺我面前屙屎俾我食，哇屌你，我嚟捞饭啦，即系咁，但系你都系食屎啊嘛，问题 系香港人就觉得， 跟住就同你讲啦，嗱，靓女屙屎俾你，唔止系咁噶，阿爷对你好好噶，靓女屙屎前一晚咧就食生果，你中意咩生果味啊？加落去俾你，仆街啊！屌你老，你都系食屎啊，大佬系咪先？嗱，咪即系所以，我觉得。认清咗个真相咧，你今次系应该凝聚咩咧？就系喂，要梁振英落台先。即系我知道呢个系一个，其实咧成件事包括黄维基嗰个发牌嗰件事咧，其实好复杂嘅结构性问题嘅，牵涉到佢哋个阿爷啦吓，嗰、那个唔系阿爷啊，牵涉到佢哋个阿爷啦。但系喂， 首要一样嘢，你清洁香港先啦，踢梁振英落台啦，做咩啫？喂，而家梁振英一日呢个人零左勿右嘅，同埋呢个人系极保守，谂住咧越最行最保守嘅嗰一边咧，中央就越掰佢。其实中央都唔中意佢啦，而家。但你冇理佢，一来佢系小气，二嚟佢系零左勿右啊。只要呢个人一日存在咧，佢一日都作恶嘅，所以一定要踢佢落台。嗱，好简单啦，今日啊，唔系寻日啊，已经知道啦。佢警方系批准咗爱港力，系可以摆街站。屌，你有冇搞错啊，大佬？ 佢系朝头早摆街站定系晏昼摆街站？ 晏昼啊， 你摆街站？ 喂，你摆到明就系你去游行嗰阵时候等你啲人嘘佢，跟住嗱，咩营造翻 人民内部矛盾， 营造翻当日咧阿林慧思啊喺旺角行人专用区啊，唔系系啦系啦，那个集会啊。咪有两班人喺度胡闹嘅， 系啊， 千几人屌你老母啊！佢营造翻嗰日啫嘛，就会俾个画面你啲师奶睇，嗱你睇下班民阵嗰啲人游行，你睇下睇佢行到嗰度，哇！屌我讲你老母啊，胡屌啊！哇！你睇下几暴力，佢就系想咁啫嘛。呢啲喂，好简单，我唔相信，我真系好唔相信中央政府会落啲咁嘅 order 做啲咁嘅嘢，佢除非佢黐线嘅啫。佢而家佢入边啊，你听下傻 B 嗰啲党国消息啊，入边七国咁乱啊，佢都唔得闲搞咁多嘢。最好喂，你唔好搞，唔好烦我啦，唔好挑起咁多事端先啦，大佬，你等我搞掂我内部啲嘢先啦，系咪先？所以我唔相信中央系会容许系咁样。呢个好明显系梁振英系即系点啊？中意我中意啊，我系咁扑街，我中意搞鸠你啊！咁你咪佢作恶咯？ 咁但系你即系嗱，其实咧，梁振英我睇到即系冇话香港泛民呢边，就算阿爷嗰边，其实佢时日都无多噶啦。但系 佢都系要作恶啊嘛。 但系你都系要即系阿爷会唔会阿爷会唔会就系、是、其实后屘佢仲有几只死猫或者啲衰嘢要扼晒落去佢身上，即系好似发牌咁样啦。即系你唔系因为梁振英佢喺度搞件咁嘅事。你成个民意你唔会一面到系倾翻去阿爷嗰度嘅，即系啲人嘅心态，因为佢要做啲衰嘢，然之后阿爷走落嚟即系皇恩浩荡啦，落到嚟香港， 呢、 啊這 个 天下 其一嘅一个忧虑啦。 呢、這个就系做紧呢样嘢， 即系等于你话嗰日上个礼拜早两个礼拜钟审庭嗰单嘢，即系嚟讲未够七年可以咬到中嗰单嘢， 系啊， 佢都系想你跌入一个。陷阱就话人治好个法治嘛，嗱法治三权分立咪搞成咁咯，你人治咪好咯，最好就识法，跟住谭慧珠出嚟做黑面啊嘛，系唔会识法嘅，等试你嘅人嘈啊嘛，佢就系想咁啊嘛，呢个系其中一个忧虑，但系我始终我系觉得咧，梁振英条友咧好简单啫嘛，精神有问题啊，你睇佢啲所作所为嘅，你知啦，你去过示威啊，你入 示威 入过去屌佢老母噶啦，佢喺度笑啊，对住你。你嗱，你行开，好简单，曾荫权，你对佢屌你啊，曾荫权，佢就黑面啊嘛， 黑面。 梁振英对住佢笑，你知唔知佢心谂咩？屌啊！我之后就搞翻你，佢系一个咁嘅人嚟噶。你谂下呢个人个 character 咧，佢管治香港，其实佢冇管治过，佢只不过好似玩紧啲模拟城市啲 game 咧，跟住咩 SimCity 嗰啲 搞翻嚟， 揿啲灾祸出嚟咧，整冧你层楼噶，即系嗰啲咁样嘅人啊，所以即系1月1号游行，首样嘢清洁香港，踢走呢条茂利先啦。你就算架空咗佢冇用啊，因为呢条友咧，你架空咗佢咧，佢都有权喺翻香港内部入边作恶啊嘛。你明白？唔好俾佢作恶先咯，我觉得。 嗱，但系你话落台呢样嘢，即系我哋都试过啊，即系到最嬲尾，即系好似董建华咁样，喂，佢都系讲佢300,000人上街之后，50,000人上街之后，都差唔多等咗成年半之后先至落。即系我哋究竟今次要令到佢落台？嗰样嘢其实唯一嘅方法嘅啫，就系占中嘅啫。即系你系去到嗰个位系，你成个政府系要瘫痪咗佢。 占中系唯一个方法，但系喺未去到占中之前，喂，你而家咁中意几时占？嗰班友又拖年尾，喂， 即系呢个系好大问题。即系任何机会，你总之你有人上街，你嗰次分分钟就系一次大嘅机会。 系啊，起码就话你唔好理啦，把握每一次机会啦。学你话斋，咪你元旦游行出咗嚟先啦，且俾个人数去睇咯，唔好走咯。嗱，唔好走就睇你点样唔好走。即系如果你话喂，我又去民阵嗰度手翘手瞓喺度，我又觉得冇乜意思嘅。即系会唔会有其他嘢搞咧？我真系好想问一下，我唔知嘅啫，大佬。会唔会有其他嘢搞？ 唔系你好难嘅，因为你香港泛民嗰个组织太多，即系团体太多， 即系龟速集会，我唔系好想去。 但系我永远都系觉得一样嘢系你。 去到一个目的地，你去到一个终点站，你啲人就话 ：OK， 咁你哋走就还走，唔走嘅，即系我哋冇可能系要坚持啲人又话喂想走嗰啲，喂你哋唔好走、啊，但系。有啲人想走嘅，你都系你冇办法。 我唔系讲呢样嘢，而系话有冇一啲团体搞啲坚嘅集会，即系嗱，快必嗰个就导赏团啦，好 tricky 啦，29个一谷一谷啦。 吓、啊， 咁但系你民阵嗰个龟缩集会， 早几年我哋都试过啦，早好多年，早三年前咁样，我哋都试过啊。其实嗰阵时香港政府都仲喺旧政府总部噶，我哋游行完之后，即系民阵游完行。咁跟住我哋咪佔領個政府總部，但係嗰陣時講緊都係百零兩百人嘅啫。咁但係你睇到嗰個人數係越嚟越多嘛？ 嗯， 你一年比一年多嘅，咁你只係去希望做到個氣候，即係個習慣係你香港市民係每一次遊完行嘅，我就係唔翻去噶啦。所以你睇到如果今次人口人係講緊有十幾萬嘅，其實我覺得即係留守嘅人會分分鐘過萬。 同埋不如既然係遊完行。唔系埋周翻去嘅，不如就索性唔好捻游行啦，集会啦。你一嚟集会嗰个力啊，你流力啊嘛，你下人都锯晒啦，赖晒啦。 嗯， 咁你再留低咪斩俾人抬嘅啫嘛，你冇力抗争啦，系咪先？你而家留翻啲力，系嘛？大家去到正地点就坐低集会。 嗯， 系应该咁样玩啊嘛，成件事 系噶，你即系起码摆个台喺度。但系我都系唔会否认一样嘢，就系你游行咧，你系可以吸引到一啲。你原本系冇预备佢会出嚟嘅人，去加入噶。 你集啊唔使啊，啲人谂住游行可以中途搵钱啊嘛，筹期啊嘛。咁你集会都去筹期啊？你翻个教会未啊？星期日翻礼拜， 攞个 佢拉个袋俾你，你去筹期啦，大佬。我哋啲衰衰地嘅走去攞个蚊摆落去。 我觉得买，我又觉得即系香港嗰个左派嗰班人游行咧，即系筹款系冇咩问题嘅。 我觉得冇问题嘅，即系唔使担心，唔好谂住游行先去筹到款，你集会都可以筹到款噶嘛。 嗯哼， 系咪先？ 唔系啊，其实都老实讲，真系游行嗰个筹款系即系多好多噶。 咁但系你烧， 即系因为啲人行过一次。 有问题系， 唔系但系你改嗰个地方咯。 我明白你筹期紧要， 嗯。 咁但系你对于整体香港社会，你而家要打一个大敌人，你要清洁香港， 嗯， 系嘛？你系筹期紧要啊？定系留翻市民嘅体力一齐一鼓作气去抗争紧要咧？系咪？你消耗紧市民体力啊嘛？哇大佬唔易行嗰条路，我喺维园唔知沤几耐， 行成两三个钟噶。 点止啊？你未计等、啊， 所以我好乸醒，通常我唔入去里面， 我唔入噶，而家 我而家都喺出边等。 你要等。等 冇嘢噶，你咪塞住，成日塞住成个铜锣湾。 你行到一半，佢又截你，跟住又收窄行车线。啊！年年都玩啲咁嘅嘢， 而家已经去到好多人唔入去噶啦，即系习惯 咯。 你入唔入去嘅时候，佢都大镬噶。其实你成个铜锣湾其实系即系马路啊、人车全部争路塞死晒。 咁就系话民阵好心，佢真系开窍啦，大佬。第一件事改变嗰、那个嗰、那个游戏玩法先啦。你唔应该搞一个游行啊，搞集会啦。第二件事，喂，屌你真系唔好再，你就坚持搞游行都冇喺维园集合啊，戆居呢啲嘢，大佬、 嗯。 第三。攞咩不反对通知书啦、啊，嘥气嘅啲， 嗯， 系嘛？咪你讲翻占中咧，你点睇咧？根据呢几日嗰个佢咪个 apps 嘅， 装咗未？1月1号未啊，未装。 我真系觉得，唉，都唔知装唔装好，因为睇翻佢三条问题嘅，就走就系话三条问题。 唔系，即系你好似夹我，即系一定要去装佢。我都有后屘睇过个问题嘅，其实嗰三条问题系问啲。 唔系嗰条问题好简单啊，嗱，佢三样嘢。特首提名委员会嘅代表性英语提升，我好似好正確啊，系英语提升啦，系要提升啦、 啊。系啊。 第二，特首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啱啊。第三，特首提名程序应包括公民提名元素。 公民提名元素。 元素。喂，公民提名嘅公民提名咧，仲点样 加 元素啊？ 系咯、 啊，即少少公民提名你都受。 点样少少公民提名？ 我唔知道、啊，喂，点样加元素啊？ 第一样逐个拆啦、啊。佢第一样佢系点讲啊？ 特首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英语提升，咁呢样嘢谭慧珠讲紧嘅，刘少佳都讲紧嘅。 佢唔系咁必然系要提升，但系我哋系要普选啊嘛，普选 根本 就系 提升晒啦。 你已经系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民意喺里面噶啦。 嗱， 咁你想提升咩咧？ 你公 而家系普选嚟噶嘛？ 全民公民提名已经系一个提升嚟噶咯，已经系搞掂晒啦。 即系你已经系假设咗你本身呢一个就唔系一个普选嚟噶。 喂，仲要佢系三选一噶。 嗯， 屌喂，我揀边个都死喎，你三选一， 係㗎。即 係如果 你唔贊成。 你揀第一個，我咁即係唔需要。 唔需要咁提升囉。咁即係其實。 唔係你揀一就我要提升。但係呢第二呢話特首提名呢程序呢唔應設篩選機制，咁就唔使啦。係可以設篩選機制嘅，如果你揀一之後你唔揀二。咁、啊、要包括公民提名元素，哦又唔使公民提名元素，因为你搞一嘛。 係啦。 你试下假个死㗎喇问题。即係你三样嘢都系装你弹弓㗎喎，我觉得。 係㗎，佢个问题本身系预设性系预设。 同埋你第三嗰个公民提名元素我真系唔好明白。仲讲乜嘢元素啊，好、嗯、简单，你唔好搞咁复杂啦，好简单，公民提名咪做公民提名囉。你搞咩公民提名元素啫，即系諗住有少少都受嘅。 即系公民提名元素就系唔系好多人咯，可能即系四百人、五百人咁就已经系算公民。 唔使啊，我俾你公民提名咯。嗯、但系去翻提名委员会，最尾都系要玩一个筛选机制嘅， 都系冇用咯， 都系冇用噶。咁、嗯、就话拣三个都死嘅，咁即系啊，我唔知装唔装好啊。嗯、即系我睇落啲咩 apps 嚟嘅，你要睇落。 真系知佢啊！你但系呢一个有咩代表性先？即系呢一个，即系到最嬲尾，你响即系你一定会有个 袁国强话呢个系公投啊，但公投得80万人可以参与嘅，呢个 app 咧吓可以供80万人投票。 嗯， 佢就嗱苹果卖嘅元旦公投、演练普选就三大命题表态，可供80万人投票，结果即系公布，都得80万人可以玩，咁点样公投嘅？全香港有300多万合资格选民， 仲有啲年纪比较大嗰啲又唔可以识，即系冇手机嘅，唔识上网嘅，咁你冇办法用噶咯。 喂，佢有票站投票嘅，佢有铜锣湾维多利亚公园音乐亭有得个票站投票嘅。 嗯， 咁但系我觉得佢设计呢三条问题系好有问题咯。 即系好似当时期上次搞五区公投之前，都民主党咪又系搞过一次咁嘅嘢嘅。 唔系你又系啲叫咩？ 咁你出咗条数出嚟咁， 偷淡晒件事啊！你问题你俾我感觉上，你令到俾我觉得你三条友咧喺占中方面嗰个决志已经系越嚟越剁皮嘅。你觉唔觉？ 唔系呢个系好明显睇得到啦。你即系你搞呢一个出嚟，你即系你投票咗啦。咁哇，全香港市民都支持、哦，即系增加嗰、那个即系公民提名嘅成分、哦。咁样咁点咧？咁你支唔支持啊？到最终系咪支持？即系到最嬲尾系咪冇公民提名呢一个就唔接受咧？即系佢又讲唔到，即系好含糊咯。 即系包含公民提名元素呢样嘢，已经系真系讲唔通。你好简单，唔使搞咁复杂。咩叫包含嗰种元素嘅？喂，一刀切，公民提名嘅公民提名， 嗯， 唔使包含咩元素啊？ 系啊， 公民提名，公民提名，你简单啲系嘛？你唔好玩语言艺术，即系我呢啲真系玩语言艺术呢啲。 嗯， 衰过我哋以前僆仔做学能测验，学能测验嗰啲推理题， 答三个都错嘅。 屌，啲推理咪咯，点答三个都死嘅，你点答你都死嘅，咁衰过我啲真系。 嗯， 系嘛？即系 anyway， 咁对玩噶，即系呢个系民意嘅表态，咁啊局主都系拣二嘅啫。但系拣二都死，我真系觉得特首提名程序不应设筛选机制，咁但系你嗰两个点咧？咁嗰两个系啱嘅，你系要提升啊？ 咁但系可唔可以投白票咧？嗱，即系投弃权。 佢冇啊嘛， 即系佢投弃权。咁你弃权，即系你两个都唔接受啊？咁投白票，即系我系否定呢一条题目系我系接受 嘅。就系、是、佢就冇。 咁我只可以唔下载咯。到最嬲尾，你话可以有80万人系用到呢个程式。咁到最嬲尾，如果真系得10万人嘅时候，咁又代表啲咩咧？ 你咯，又俾人 即系话香港人其实根本唔想要， 根本唔想要普选，根本对呢样嘢冷淡咯。咪你最惨嗰三条友，大佬缩啊紧嘅，都唔听人讲啊嘛。 嗯， 即系我哋都讲到口臭，低温开始倾出嚟嗰个结论就话，哦要教育，咁有冇做到啊？冇。啲啲都讲俾你听，喂，你唔系，你啊咁辛苦扮鬼扮马拍条片出嚟。啊、又传唔到出去，你系咪应该同一啲主，即系唔非主流嘅，但系又好受欢迎嘅网络媒体，例如主场新闻啊，啲合作下，吓、啊、等条片可以散到出去咧，又唔听喎， 嗯， 又唔听人讲咁，即系点啫？咁喂，头先我听心机，咁又话嗰三条友咧，其实咧唔系一个意见领袖嚟嘅，三个系一个学者嚟嘅啫，即系你。所以咧，佢哋咧就一定要透过商讨咧，不断嘅商讨咧，揾个答案。但你都知道，喂，你冇底线啊嘛，你而家问题系、嗯，你不断倾，你倾几耐，系嘛？ 咪要再倾到下一年咯。 穿到下一年嘅话，你就啲人都已经啖嗰啖气已经。 你咪俾黄杨达黄咗民广众咯呢啲。 嗯， 即系你唔即系嗱，去到呢个阶段，你又唔怪得黄杨达，你又唔怪得黄毓民，你又唔怪黄杨达话佢政棍参与嗰啲，即系喂，如果你俾佢讲中，大佬而家咁样， 嗯， 系咪？你唔系搞运动咧？ 佢真系唔系搞运动啊！佢由头到尾佢都冇话自己，即系佢都唔认同。自己系应该要去带领成个运动出嚟啊嘛，佢而系觉得个运动本身系要交翻落去群众度，等个群众去决定。 咁而家群众喂，好清楚噶啦 ，D Day One、D Day 二，你凝聚咁多民意，系咪先？而且民间都有搞好多 D Day Two 噶嘛，你哋自己社记都有搞啦， 有噶， 咪系咯，都凝聚咗共识。喂，公民提名就咁简单啦，一样嘢都想搞啲嘢啫。 我觉得个 D Day Two 都系一种叫做一种教育嚟嘅啫，即系讲俾你听究竟有啲乜嘢去做咯。 但系到最屘系你嗰个教育，你系要嗰啲受众系选择入咗你嘅 D Day Two 先教到啊嘛。 嗯、 你唔系一个我摊大手板。你俾我嗰樣嘢嘛、嗯、即係你以為你選擇入嚟嗰啲喂選擇得入嚟嗰啲唔使你教育啊大佬。啱啱先 唔係佢哋嗰個心態都仲覺得即係共產黨係會有機會下會放寬多少少嘅，即係呢一個諗法係你到睇佢問嗰啲問題，即係喂如果多少少嘅咁我哋咪唔佔中囉，即係等同民主黨嗰套咋嘛。 嗱有一樣嘢好得意喎，我又講過啦，早嗰輪節目呢我同阿森華傾，喂陳方森話喂如果係咁嘅我唔要赚少少啊，我宁愿全原地踏步，如果冇呢个公民提名元素，我唔愿意去攞少少， 嗯， 我宁愿原地踏步，你点睇？ 因为你细节，你魔鬼就喺细节里面， 系 你攞少少，你唔知道你 就死噶啦， 损失啲乜嘢？ 系啊，跟住会死噶啦，攞少少就。但个问题，点解要原地踏步？喂，点解你唔话我唔接受？如果冇完全 100% 公民提名，我唔系要原地踏步啊！我系要全民追数啊！ 嗯， 你咪即系借呢样嘢，喂 ，start 一个占中，直头 start 占中又好 ，start 一个不合作运动，全民不合作运动，你由你泛民班有带头，你又讲原地踏步，因为头先吴志森话原地踏步有咩问题啫？有咩咁可怕啊？唔系可唔可怕的问题啊？咁佢走咗你数30年啊嘛！你系唔应该谂住再原地踏步，你系喂要启动一个全民追数噶啦嘛， 嗯， 系咪先？即系你争财仔数，你大佬你到限期唔还财仔都搵啲人嚟追你啦，大佬 系啊， 系嘛、嗯？即系你唔应该再讲话原地踏步咯，我觉得即系讲法系错啊， 嗯， 你冇公民提名，冇真正嘅公民提名，好简单，全民追数 ，start 占中又好，全民不合作运动又好，即系你要由一班。真系泛民去带头，你最惨，你嗰班泛民而家散晒，民主当然唔系泛民嚟噶啦。喂，好简单，今日你有听心机啊？ 嗯、 今日收到料啦，心机讲，即系唔知阿郑家富讲喺边度讲？即系对于 讲咩咧？ 对于占中嗰样嘢咧，公民党咧有一半人咧系赞成汤家骅个方案，即系对于普选， 嗯， 公民党有一半人赞成汤家骅个方案。另外一部人呢就持观望态度，观望咩呢？唔係观望民主党，係观望工党点做，再观望下占中三子点做，跟住先喐。 即係又係冇立场。 哇，咁你係死啦大佬。 即係自己唔可以将个运动带起去。 所以最终其实成件事你真係要民众觉醒，即係你真係唔可以靠政党。喂，靠政党就係咁㗎啦，佢諗住喂睇下先啦，睇定啲先啦，跟住一个陈方生走出嚟。就同你讲，哦，宁愿原地踏步，原咩地踏步啫？全民追数啦嘛，仲原地踏步？ 但系我又咁讲啦，即系大家都知道，而家响成个制度里面，你话即系有冇普选，你都系要经过就系你呢一个特区政府去提个方案出嚟，然之后而家 佢而家拖你啊嘛， 系啊，而家去拖啊嘛，即系而家话要攞啲民意啊，即系大家咨询过啊咁，但系到最嬲尾，我哋必然睇到佢出嚟。那个结果唔系人民想要喎，咁你唔系想要，咁但系你件事好啦，一系佢俾得辣啲，然之后过唔到，咁佢又将个责任又系推翻响你人民嗰度嘅啫， 系啊， 即系因为嗰个主导权都系响政府度啊，除非你做一样嘢就系话你用占中去到一个位，你就系重夺政府咯。 嗱， 你 系 攞翻， 所以我就话个主导权唔应该政府攞，即系你好明显而家佢玩嘢拖你啊嘛。 咁你咪唔好，你班傻佬，个三条傻佬唔好再等啦，等乜 Q 啫？我就预期7月1号就占中，我等唔到啦。我总之公民提名就一个共识，我就搞就搞个占中咯，七月一号就搞。 嗯 ，all or nothing， 你一系就俾，你唔俾啊嘛？由而家开始延续性嘅一个不合作运动，瘫痪你中环，你一系咁样做咯。如果唔系冇噶咯，你跟住你喂，你又喺度等佢拖你，跟住喺度等，咁冇啊！成件事丢淡晒，你市民个占中欲望都丢淡晒，搞下搞下，唔好搞，你翻去瞓觉噶啦。 嗯，所以其实如果你话今次你话1月1号嘅嗰种占中，嗱占中嗰个威力最关键系话，你系要影响到嗰个政府嗰个运作。你要影响到佢嗰个 image， 响即系响世界上 国际社会 image 系啦。咁 其实运作影响唔到，我觉得未必。 但系我哋每一次游行示威，你都系讲紧系话礼拜日啊嘛。跟住你礼拜即系 要翻工， 系或者好似今次咁系礼拜三，但礼拜三一月一号系红日啊嘛。你第二日你要翻，所以如果我哋可以能够做得到系响平时日子可以搞得到占中嘅话。咁你嗰个破坏力先出到嚟， 咪就系话就话， 但你香港人唔会出嚟噶嘛？呢一个永远个关键位就系、是，你除非系嗰班后生仔，或者你个政府系再做一啲衰嘢，令到香港成个社会系更加多嘅人失业，冇嘢做，日日无所事事嘅，咁佢先至喂第二日我唔使翻工，我先至可以同你去搏破 啊！呢个咪香港嘅悲歌就系，即系好简单啦，俾个电视睇，你班人都 已经开心晒， 咁你真系大镬噶，大佬真系 系噶，你真 系香港系大家死嘅最真。 你冇电视睇，你就话会走出嚟俾你嘈。 唔系你冇得讲话，即系去到，如果真系去到花莲系咁样咧， 嗯， 即系你冇得讲话唔好移民啊！即系 移民嘅咋， 真系移民嘅唯有。屌你个大佬， 唔系啊！即系有一句说话讲得，你有啲乜嘢人民，其实你就有啲咩政府。即系个政府佢完全系把住你。嗰、那个人民， 因为佢知道你香港人系冇一个做人嘅意志啊嘛。 嗯， 香港人唔系做紧人啊嘛，而家 系噶， 佢唔系做一个做人，佢冇做人嘅意志噶，佢系做奴隶啊嘛。佢主人对你好啲，俾兜饭你食咪 OK 咯， 开心啲噶啦，真系。 呢个开心啊，即系今日打你十下，听日打你一下，你觉得黄恩浩荡？喂，但系佢都系打你啊嘛，本质系大佬。 即系被虐嘅，即系。 咪咯， 佢而家好嚟， 真系死啊，系咪先？你睇下你，啲嘢算得几开心啊！ 系噶，你唔系我笑得开 屎，但系食紧屎，不过食紧靓女屙屎，都系食屎嘛，大佬系嘛？ 系噶，即系呢个系好可悲咯，即系你话即系除非你睇到即系个政府去可能财政储备开始跌啦，即系你去到有2003年，你乜嘢都搞唔掂。 咪分钟有一样嘢啊！如果咧七一前咧换谂埋梁振英落台咧。哇！你真 冇 真唔使冇事啊！你唔使搞啊！ 哇！真系停晒噶 啦！你真系唔使搞啊！真系真系冇啦！ 系啊，跟住然之后林郑就走出嚟吓， 系啊，冇啦，减晒、 哎， 所以佢而家唔会叫林郑落台啊，拖到七月啦， 系啊，佢落台噶啦，跟住林郑走出嚟，即系又即系君临天下嗰种咁嘅样式，话俾、 啊、 你哋听 咁啊点啊？ 嗱，普选已经再未切啦，我哋有噶啦，即系其实你睇到， 唔系最正佢话有商有量啊，即系有啲人都讲紧佢嗰个广告，同你商量，边有商量？你边有商量啫？ 一系 你净系嗰条片啊，个 YouTube 都唔俾人哋评论啦，你都唔听人，你嗰条片啊， 冇得 comment 啊，冇得 comment 啊，你已经冇商量啦。你咪边有商量啫？你有得商量，你睇人 comment 啦，系嘛？系咪先？都冇边有商量？好大气。喂，好，我哋听只歌先啦，休息一阵啦，下一节翻嚟再讲。 Maybe it's much too early in the game, but I thought I'd ask you just the same. What are you doing New Year's? New Year's Eve. One those arms will hold you good and tight. When it's exactly 12 o'clock that night, welcoming in the New Year.I'm crazy suppose I'd ever be the one you chose out of a thousand invitations you receive. But in case I stand one little chance, here comes the jackpot question in advance. What are you doing New Year's? New Year's Eve. But in case I stand one little chance, 好咁啊 ，Lance Wilson 啊 ，What are you doing in the New Year's Eve？ 咁诶，新年时节做啲咩啊？咁啊，我唔知啦，我病到死啊死啊，等一月一号元旦啦，咁啊，睇下大家你有冇去倒数啊？新年， 新年唔倒数啦，即系 圣诞又唔倒数，嗱，圣诞倒数啊，俾人话柒，俾人话柒 啊， 新年攞正牌倒数都唔倒数啊！ 屌咁放烟花又唔好想去睇啊！我都唔觉得有啲咩好庆祝啊！即系你 新年边有放烟花啫？今 有啊，今年。 有 今年一月一号放烟花， 唔捻系啩？ 系啊，倒数放烟花啊，香港 系啊嘛，这 系啊，佢要营造嗰、那个即系话新一年嘅来临啊，即系 祝福香港 系 嘛？ 系啊，不过你讲，我觉得其实今年咧，你睇翻啲电视嗰啲新闻咧，佢讲到好似圣诞节，好似普天同庆，哇，好开心咁、啊，即系一 系咩？ 系噶、啊，新闻系睇到即系成街都系人啊，即系有几多消费啊，又喺度。 但嗰啲系自由行嚟嘅啫嘛， 但唔关香港事咯， 唔关我事咯。喂，香港人，我识嘅人啦、啊，圣诞系留屋企噶咯，唔、想出街。你因为我去到25号先，25号嘅下周啊，先去食圣诞大餐啊，我都唔敢喺24号食啊，24号我缩埋喺美孚食嘅。25号我先敢食圣诞大餐，唔想同人哋逼啊，大佬。 唔系咁嗱，所以啦，即系啱啱过咗呢个圣诞啦，香港又出咗单即系假银纸。 我正想讲啊，我正想叫你啊，不如新年去洗假银纸啦。而家咁多嗱，今日又拉一件啦， 系咯，今日 咪点解要拉啊？喂，屌我拎住沓钱，我去入银行，咁、可能我拎咗20张或者50张。吓、啊，1000蚊纸，咁、当中有10张系假嘅，喂，好，我唔知噶，点解要拉我啫？协助协助调查就话，因为你而家落巴叶拉嘅、啊。 喂，不过而家香港嗰、那个即系警察去拉人咧，其实成个制度系佢系做一啲嘢出嚟去恐吓香港市民，即系佢要喺个新闻度话俾你听，嗱，你洗银纸，我哋警察真系拉噶，咁咪可以令到啲人即系拿住假银纸嘅人唔敢攞出嚟洗。 但系我而家拎住真银纸，我唔敢洗，我点知边张真边张假啫？你分唔到边张真边张假啊嘛？喂，佢上个礼拜同你讲嗰个中银嗰单嘢，就系话个辨识就系话，哦，深色啲同浅色啲。喂，我唔同光线底下都已经有唔同嘅效果啦，大佬，我识分嘅。我做任志刚啦，大佬，我做任总啦，大哥，啱啱先，咁黐线噶， 咪咁咪令到香港即系个纸币流通少啲咯，其实， 咪所以咧，我今日先讲，啲人以为我嬲发晦气，其实唔系、我早喺半年前我已经话，喂，唔系啊，屌，将我储蓄，我同老婆讲，将我 saving account 咧全部转晒美金。咁我老婆都系话啊，你搞咩啊？你咪崇美崇到 short 咗啊？跟住啲朋友笑，你几戇鳩你？吓真系笑戇鳩啊！你做乜嘢？跟住我唔系、因为嗰阵时已经出现咗有两条大陆佬咧，嗰啲大陆学湿鸠学者就话咧，香港系应该取消用港币，全面使用人民币，系时候啊！喂，隔一条尾都知你做咩啦？嗱嗱声转啦，大佬。 咁但系香港系即系美元资产嚟噶嘛？香港同美元挂钩， 你唔好理嗱，你哋啊太有信心啊！我就系惊啊！即系唔好理啦，你嗱，反正如果我嗱，我而家转咗去将 saving 转落美金咧、我息高少少啦，起码 少少， 跟住又俾人转，有啲人唔抵得。屌，你唔好同我讲呢套。 你转翻过嚟嘅时候， 你系入澳纸啦，嗰阵时我讲你系入澳纸啦，咁讲 系 啊。我唔得闲成日睇啊嘛，大佬，但系起码 买日元咯，平咯日元。 系啊，有人转日元咯。但个问题系，喂，美金 你美金你唔会跌㗎嘛，话晒一个美国或者美帝系一个高军事科技嘅国家。你就算佢同你中国买几个债券都好，佢一支飞弹打过嚟啊，可以唔使找啦，以前伊拉克试过啦，佢都赚伊拉克钱㗎。 嗯， 系咪先？肥伊拉克就一个先都唔使找， 因为美元系可以买到石油噶嘛，即系 好简单，你美帝你系唔使怕，咁你转 美 金 报价噶嘛， 你自己冇蚀底噶，你做咩笑我戆鸠咧？啊，笑我神经过敏啦！嗱，而家出事啦！嗱，而家咧上个礼拜咧，我同阿方都倾过 吓， 喂，佢嗰啲中银嘅伪钞咧，嗱，汇丰唔好讲啊，汇丰啊，话一太之假啊， 呢两日啦， 一太之假啦，中银伪钞系好精密嘅， 嗯， 咁即系话咧，你一嗰种精密程度就系嗰啲药，即系嗰啲染水啊，嗰啲印 墨水 啊，你系要银行先买到，你唔系银行你系接触唔到嘅，咁点解会流咗去啲不法之徒度咧？你谂下啦，仲要咁多咁大量，系而家好明显系集团式散货， 嗯， 喺边度嚟啊？你都不能够不谂系咪上面做啦？喂，如果系一个阴谋嚟，就系、是、喂佢一系就想同你揽炒。搞到你通胀同佢揽炒，我得唔到你都冇，系咪同佢揽炒？一系咧就好简单，就嗰两个湿鸠唔知乜乜大学嘅经济学家咧，即系大陆嘅，就话你香港人系时候咧唔好用港币转人民币啦，好简单啫嘛。喂，佢搞到你班香港班港产恐慌嘅，哇！而家500蚊都话有事嘛，500蚊都话有假嘛，开始话，哇！咁我点啊？ 哇！咁但系又咁， 我不如转人民币啦。 唔系，我哋翻 佢咪得逞咯。 但我哋翻大陆，我哋都成日即系坐车啊，都收到啲50蚊人民币 假啊嘛！哇，我试过 嗰啲啊， 我去东门啊，买老番碟啊，我都唔知真定假啊！屌，我走去俾钱啊，我买下豪门恩怨咯、啊。喂、唔收啲假，喂假嘅，跟住攞第二张，啲张又假嘅，我咪搞咗张都假嘅。我喺酒店点兑翻嚟嘅，诶，酒店点呃你啊嘛？嗱，个问题所在啦， 系啦， 今次香港散货集团式散货。有学你话斋啦，有咩地方可以收到大量嘅1000蚊纸啊？ 唔系，即系1000蚊纸，我都喺度谂，就系话你1000蚊纸，你系最大面额嚟噶嘛？ 你好似通家流通噶嘛？ 系啊，你1000蚊纸你系唔可能找到翻嚟啊！ 你揿机啊，你都系揿500俾你嘅咋？佢你揿1000个出2张500噶。嗱，我话咧，当日出事之前两日咧。出事前，即系呢单新闻爆出嚟之前两日咧，我就喺牛头角地铁站咧就揿咗2200蚊 cash， 就买嘢。嗰2200蚊咧出嚟，我吓死我，点解咧？全部俾100蚊纸，我做乜捻嘢啊？我发过两部机啦，咁，即系佢有两部提款机嘛，我地铁站。跟住我之后再揿钱，又再买嘢啦，又系全部出100蚊纸。咁我觉得奇怪，之后就爆呢单嘢出來，即系其实银行一早知道，不过冚呢单嘢。点解冚住咧？即系证明呢单嘢大镬啦，唔系话一个犯罪集团咁简单啦。即系如果你话犯罪集团嘅，佢唔使冚咁耐啊，佢又唔使之前已经系做定功夫。好明显佢嗰个你冚2200蚊，全部出100蚊纸，呢个唔系偶然嘅，两部机都系咁。 嗯哼，咁但系佢香港银行，即系银行都仲算系有良心。 系啊， 咁但系嗱，即系1000蚊纸，我都就系话，如果系咁大规模。而即系你话普通香港人啦，我唔知道，因为嗱，我实在我未见过嗰张真银纸同即系嗰张假嘅系点啦。但系如果你系使开钱，香港使开嘅，你好容易系即系你会觉得系有啲分别嘅。 佢甩唔到嘛？而家嗰只系就 是。但系问题就系话， 你平时佢甩得到啊嘛？ 所以我就系话， 我上手甩牌咁甩得到系边执边啲假你知噶。 所以我就系觉得就系会唔会关乎就系因为圣诞节你大陆嘅人落嚟香港多，你香港你响大陆嘅，你唔会使香港港币噶嘛？你落嚟香港你先会有机会使噶嘛？ 咁啊就找换店嗰个对啊嘛。 嗯。 咁你个问题嗱，我就有个阴谋论啊，找换店。而家好多系大陆人开嘅，喂，佢哋自己散货唔出奇喎，大佬。 系噶，即系佢俾翻啲大陆人用啫嘛，因为佢知道如果你换俾香港人，你分钟你香港人会望一望，你都未必可以咁容易收得到。同埋你香港人一收到假银纸，你第一个态度你会报警噶嘛。 咁同埋香港人都未必甩得到系知系假啊。而家你由高到香港人都未必知道，唔系所以我就系话， 咁大陆人一定唔知啦。如果咁讲。 唔系，我就话个阴谋论就系话有组织地会唔会？喂，有冇人讲？有冇人调查过香港啲酒店先？冇啊， 冇啊，好似个新闻又冇讲过。 香港好多大陆酒店噶，大陆人开一睇就知。睇嗱，我唔讲咩牌，咩保号啊？ 咪 一睇就知啊，大陆开啦。 即系呢啲洗黑钱嘅地方嚟噶嘛？ 你唔使讲咩保号啊，大家行过深水埗都见到啊， 成街都系啦，楼下都几间啦。 咪咯，你一睇就知。 系噶， 喂，嗰啲集体散，你唔出奇喎。 系噶，咁所以你话咩任志哥唔系？而家好似唔系任， 而家唔系 乜鬼啊？唔记得咗啦， 唔记得咗啦。 咁 係咪應該要去限制就話呢啲咁嘅找換店，其實呢啲找換店其實根本無形中係幫香港係洗緊黑錢嘅，你係現金現兜兜，你一個大額嘅人民幣你換換咗啲港幣落嚟，你係根本係做緊呢啲，有冇人去喂而家假钞你成街都係，你有冇人去重新去發牌俾呢啲咁嘅即係找換店，去唔好令到佢即係咁容易去找換一啲錢出嚟呢，其實、即係你起碼喂你去到外國你唔會見到啲找換店係成行成市㗎喎、你去找換你都係諗住喂搵間銀行去找換，或者最多係響一啲酒店嗰度。 你唔會十步有一間找換店咁黐線㗎嘛。 係㗎。 你香港條街都十步有一間㗎嘛。 係㗎。點解會咁嘅現象呢， 係囉。 就係洗錢㗎嘛，其實。即係呢啲係唔可以容許 的。同埋佢因為佢有心懟冧你香港同你玩攬炒呢，佢、扣個找換店已經可以玩死你㗎。 係㗎，你好似早兩年我睇到話啲找換店就一間咁嘅鋪仔幾廿尺地方，跟住佢可以有成四十億喎、 啊。 嗰陣時話一間有四十億嘅現金係可以即係咁樣轉換過嚟。哇！咁你香港咁多間，你有幾多現金咁樣俾大 家？都係一句啦，我覺得如果有積蓄，即係有儲蓄嗰啲朋友咧，將我轉美元啦，冇諗咁多，唔好笑我。嗰啲有興啊！你睇下身邊幾行鳩嘢咁好笑，你而家諗得太多啊！喂， 買 Bitcoin 好啊，喂。 Bitcoin 我唔识搞啊，唔识买啊，呢啲嘢问下文昌，我唔识搞，我识搞我学过去啦，日炒夜炒啦，唔识啊嘛，我又唔金钱师系咪先？屌你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喂，真系唔系话我过分忧虑啊！你谂下，如果佢真系迟啲玩到，即系香港人对啲港元嘅信心，哇！屌，通街都系假银纸，一系就用电子货币，一系不如系咪都假？不如用人民币，咪逐扑街、啊。大陆有咩事？你嗰啲人民币变咗日本军票啊，大佬！ 系噶， 我梗系储美金啦，黐线！ 系噶， 即系你好简单，流动资金咪仲用咪耗翻港元咯。 不过 非流动储蓄你全部储美金。 唔系，我最担心呢样嘢咧，即系你系破坏到港元去到一个地步，就系好似你响大陆使人民币咁样，佢啲人系已经习以为常啦。咦，呢张唔啱，佢连分钟话假都唔会讲啊，跟住俾翻你。 唔系你唔 佢问你有冇第二张？ 识分你唔识分啊？ 唔系咁，而家调翻转咯，香港人识分咯，咁我将啲 香港人未必识分，而家咁高收汇丰嗰啲识分啫。嗱，呢个关键就话 收多啲，收多少少香港人 汇丰咧走假嘅，但系中银嗰啲咧，哇，打到象真度达九成，咁你知咩事啦？佢可能用翻嗰一批墨水就饮汇丰，咁咪假咯，系嘛？你始终唔系汇丰嘅内鬼做啊嘛，系嘛？你而家喂上面中银点解象真度咁高？大家自己谂啦，系嘛？点解？中银嘅象征度高，而汇丰嘅象征度咁低，自己谂咯呢样嘢。你保得唔阴无论嘅，大佬 系噶， 系嘛？我真系唔想搞到佢上次喺东门买碟咁啊！喂，大佬，喂呢张唔啱啊，假嘅，咁张张都唔啱，我找换店对嘅，大佬，喂最惨系我唔识分，喂佢识分，我唔识分，我唔知信唔信佢好，系咪先？好冇瘾噶嘛，系嘛？喂，我哋而家系咪可以奉献？ 系噶。 阿 P 仔，嗱，我有一个 quota 俾 P 仔嘅，如果P 仔可以啊，想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咧，咁我打呢个电话6185-0200，啊咁啊 P 仔可以打嚟，呢个 quota 就系只系俾 P 仔，因为我应承过师奶，应承过 P 仔， 佢好似话有啲嘢要讲噶嘛，佢响即系网上， 我好惊啊，大佬，坚嘅唔怕讲，流嘅咧戴定头盔先啦，不代表本人立场 啊。 啊！如果 P 仔 啊，6185-0200啦， 因为我应承咗 P 仔嘅呢个 quota，本身我哋人封烟嘅，咁应承咗俾 P 仔。P 仔想打嚟讲两句咧，都 OK 嘅。 阿近讲两句。 啊，咁啊，喂 ，P 仔肯定唔止两句啊。 P 仔未打嚟之前，你仲有冇嘢补充啊？关于假钞嗰样嘢， 差唔多啦，其实。 其实我觉得系真系最惨，而家警方又封锁呢啲消息咁样咧，即系我哋从来睇唔到佢有咩调查跟进啦，冇咩交代喎，成件事。即系呢个对于嗱临近新年啦， 所以佢用最简单嘅方法咯，就系见到有人用假钞就拉咗佢。 咁你拉嗰个，你对嗰、那个对嗰个使用假钞，如果佢唔知系假钞嘅话，你对佢系一个伤害嚟噶嘛？无端端喂嗱，临近新年啦，农历新年啦，收利是嘅时候，我收咗1000蚊利是，咁点咧？我真系唔敢对嘅，我拎佢，我拎佢汇丰唔通啊？对唔住，我收利是收咗1000蚊，我唔知真定假，佢都系拉嚟噶啊！对唔住啊！ 先生， 你要企喺度啦，阿 Sir Q 同我 hold 住佢先。 其实好惨嘅，即系唔见咗1000蚊之余，仲要俾人哋佢。 咪咯，你真系惨啊，大佬真系。我而家又话500蚊都出事， 系嘛？咁你点搞啊，大佬？ 唔系应该佢系要即系揾佢翻去，去到警署协助调查，因为其实大家都系想解决呢件事啫。即系点解啲假钞边度嚟？ 唔系咁，你喂， 你最主要拉到最大嗰、那个，但系好似喺香港咁多年，我都真系未听过话，即系打击，即系打破一个叫做假钞集团嘅。即系真正 嘅，之前有嘅， 都有打破到， 有嘅，有嘅，有嘅，有嘅。 咁我觉得系要尽快系， 但 系 嗰啲钞好似系美金嚟嘅。 好似币啊！我真 系，我记得 即系香港系未试过咁大量咯。今次系好大新闻咯，其实呢啲 系啊，咁、啊，小心啲啦，不过冇得小心啊，即系尽量使 一百蚊咯， 使用一百蚊、廿蚊、十蚊咯， 吓、啊，即系或者可以使。 你唔系你谂下，银行都你我揿二千二蚊，全部入一百蚊纸俾我都知道一百蚊 仔咯， 一百蚊稳阵啦。哇！阿陈云端大师都话使银 仔，系啊，梗系使银仔稳阵啦。你起码银仔你 辅币嘅意思就系辅助嘅货币啊嘛。有咩事、啊、有咩喐就系攞呢啲硬币去辅助你日常生活啊嘛。 但系一两毫子嗰啲都即系通常使唔出咯，成日都 喂，你系咪嗰个门口有声？我哋可以睇下。咁啊 ，P 仔啊未打嚟啦。咁我哋讲下另一单嘢先啦。咁啊。Spooky 去开门啦，咁我讲下定呢单嘢先啦。咁啊，有单新闻嘅就系港大毕业生做垃圾佬扫到火滚，啊痛恨滥用综援者，点对得住辛勤嘅旧香港人？咁呢单嘢，咁我讲一讲内文先啦。阿飞就廿五岁，港大中文系毕业之后咧，就先后做过无线电视嘅助理编导啦，同埋报章编辑，现为期刊编辑啊。平安夜当日咧，佢揾朋友介绍咧，就喺一个食环署外判嘅临时清洁工度做啦，就体验呢个扫街生活啦。去到第二日嘅凌晨五点，六个钟头啊，共赚360蚊。去做清洁啊，去做清洁工咧，都系一个过节嘅方式。佢认为咁啊，佢只系做拣啲有意义、帮到呢个社会、平时唔会做嘅嘢嚟做嘅啫。咁佢就话啦，佢将经历咧同感想写成一个网志，个网志叫我一个唏嘘嘅垃圾佬，就放咗 Facebook。四日以嚟咧，得到呢个超过2000个 like 同埋150人嘅分享嘅。咁佢就话咧，垃圾袋入边咧，好多清洁工都做到麻木咗啦。就唔当啲臭味系咩嘢，咁眼里边咧失去咗嗰个个人嘅尊严啊，半死状态都仍继续呢一种工作。佢哋每一日喺垃圾堆之中咧，呢一种垃圾人生咧，就系支持住香港嘅发展。哇！我即刻谂起呢个《骄阳似我》入边嗰个阿麦迪文嗰个对白啊， 佢点讲？ 唔好睇小嗰啲做建筑嘅工人或者扫街嘅工人啊！你冇佢，你条街又唔干净；冇建筑工人，你哋又冇屋住。 系噶 啊！咁佢就话啦。每日不同发展消耗都是由啲清洁工人去清洁，咁佢哋应该，我哋应该要感谢呢班人。咁佢仲话咧，佢做垃圾佬嘅真正目的咧，冇喺网志入边，冇写喺网志入边嘅。佢就话好多好辛勤嘅旧香港人，每日厌恶性咁工作，做一啲厌恶性嘅工作，攞个非常低嘅工资去支持佢哋嘅生活，宁愿保卫佢哋嘅尊严，都唔去攞纳税人嘅钱。对比翻滥用综援制度嘅新香港人，每日翘起对脚唔使做，攞住综援，攞住份综援，住紧公屋，用纳税人嘅福利，佢哋点对得住我哋呢一班辛勤工作嘅旧香港人呢？嗰班落嚟就系为咗攞综援嘅人，佢哋名副其实系垃圾人生。佢强调唔系歧视新移民，而系憎恨滥用综援嘅一群。咁咧嗱。呢、这、一个说话系辣庆咗个左交嘅，即刻铺天盖地喺度黐线啦！ 因为佢响度讲系新香港人啊嘛， 咁但系问题佢都话部分滥用综援啊嘛，喂，大家系咪啲左交咪有阅读障碍咧？我想问啊， 咁我咪觉得佢如果佢系话部分嘅，咁我觉得系合理的，咁但系你讲到 其实唔止部分噶， 咪但系佢、那 个、我哋豪放啲讲啊，你信唔信就系部分啦， 喂，但系 唔止部分啦，但系大部分， 但系好佢系好重点讲啊嘛。系佢又因为而家成个气候就系喺度讲紧啲新香港人啊，即系本土啊咁样。佢点解要抽呢样嘢嚟？ 唔系咁喂， 点解嗱？如果你俾我个逻辑，我唔会去咁讲、啊。你话喂垃圾，佢唔系用一个咁辛勤嘅劳工，佢唔应该系换取一个咁低嘅工资啊嘛？佢个工资如果即系讲紧可能一嚿水一个钟嘅，咁我咪觉得系法。喂，喺外国人哋倒垃圾系讲紧， 唔系啊，即系好高关事。佢成件事就系讲紧。做完呢份工，佢对于一啲某部分滥用综援嘅新香港人就觉得憎恨啊嘛。 咁佢做完呢份工，点解会调转咗去咗 冇问题噶，冇、问题噶。 嗰、个憎恨嗰个综综援人士嗰个问题， 个人感受嚟嘅啫嘛。人都讲到系某部分嘅攞综援啦，点解你哋会咁？ 唔系我唔明啊，因为 佢做你哋都咁上头。 唔系佢做完呢一，唔好唔系我，你啲搞到我听完呢句说话。即系如果你俾我，我走去倒完垃圾，行每个钟头攞得$30嘅，即系我个感觉就系话，点解一份咁辛劳嘅工作咁污、咁厌恶，冇乜人愿意去做嘅工作，个人工咁低 咯？唔系啊，咁好简单啦，我 即系我调翻转，我唔会。 我调翻转，我问你啦，咁人哋讲到明系部分，佢针对嘅呢句说话，针对嘅系部分滥用中。 咁呢啲咪语言艺术咯？ 哇，咁啊叫语言艺术，哇！你哋都好嘢，你哋真系阅读理解有啲问题啊！你啊， 佢感觉，但系你 咩？你讲嘅系某部分，点解你咁上头？ 系跟住咧，真系冇讲错，我系睇得到。 跟住有人讲，我唔讲边个，有人话喂，滥用综援嘅就应该去举报， 系咪 P 英啊？嗰、那个 就唔系讲香港独立，唔系讲修改基本法。喂，三样嘢冇抵触嘅大佬，即系三样嘢。喂，你有人滥用综援，系啊，应该举报。咁而家讲緊香港独立，好似我哋呢啲咁，甚至乎讲緊修改基本法，修改基本法嗰个係讲一个单程证审批，你三样嘢冇抵触㗎嘛，点解可以揽埋一齐嚟讲？我真係唔明嘅，即係我唔系想指责啱定唔啱，因为我唔諗明嘅成件事。跟住我讲嗰个奇遇你听啊，早期有单新闻，就个的士司机俾个大人抢咗个车嘛， 早两日早三日啦， 啊俾人抢个车，咁啊 去 我唔记得去边啦， 去罗马州， 系总之抢咗个车。啊，跟住就撞埋自杀式撞车嘛，那个大人死咗嘛。咁我哋讲紧呢样嘢啦，我哋喺呢个强记大排档食饭啦，今晚。咁成班我哋啲朋友又喺度讲啦，咁啊，梗系等个司机不值啦，吓、就话 系啊。 喂，大佬，你个车主保险啊，冇一赔嘅，未必有一赔，唔知有一赔要研究啦呢样嘢。司机咧，嗰日你按金啊冇晒嘅，个司机好似仲要系俾个大人打过嚟嘅，即系上车拍佢个头嗰阵先抢。 系啊，话佢要翻到神啊，咩唔知点啊， 系啦， 咗拍佢个头啊嘛。 跟住我喺度话：，屌，真系大陆人真系累己，大陆精神累己累人。哇！即刻我俾人闹，隔篱台有班年轻人，年轻过你啊，个个好似杜夫咁嘅身形。哇！你见到杜夫咁嘅身形，都有啲牛底啦，咁大只系咪先？劈头第一句，家阵死个人啊！你哋啲香港人系咪咁冇人性啊？即系我见到佢咁嘅信道夫嘅身形，我都惊啦，但我都不失霸气。我同佢讲，家阵个司机俾人抢下车炒埋、保险仲唔知有乜赔、系咪唔可以讲得嘅咧？呢啲吓系咪咁冇人性咧？讨论下保险有乜赔都唔得嘅，都唔啱嘅。跟住佢话：喂，有头发边个想做辣你啊？你唔去了解下人哋点解要抢咗架车，佢咁样撞车嘅？你唔去了解下成件事，你就喺度帮个司机嘅出头喺度讲呢啲咁嘅嘢，咪片面支持咯。香港家常咁咪咁咯。唉，我真系唔想同佢讲落去。真系我好彩啱啱差唔多食完啦。唉，屌我算啦喂，嗱声埋单走。屌， 唔系即系响佢个立场，佢觉得即系如果嗰个系香港， 佢又冇闹我法西斯。 我之前，但系如果 如果佢闹我法西斯，我反面噶啦。 即系如果系一个香港人，即系做出呢一个行为，唔小心撞车死咗嘅咁。即系你哋又会点睇咧？你都系会谂住个保险嘅问题嘅啫嘛。 系、咯，即系你唔喂任何人抢人哋啲嘢，抢人架车，跟住炒 Q 咗佢， 自己炒咗 ，喂都系唔啱噶啦。我唔使谂你咩理由啊，我话知你死咗姨妈姑爹啊， 系啊， 啱啱先？ 但系佢个谂法就系会觉得你，因为佢针对嗰个系一个大陆人啊嘛。 咁就大我上身黐嘢事， 两边都 唔系我可以话大家可唔可以冷静啲去睇一件事啊？即系好简单，你唔冷静睇一件事，你而家变咗咁样，咪黐咗线咯？人哋觉得你 系啊， 即系好在佢冇话法西斯嘅，其实佢先法西斯，你明白？ 点解咧？关咩事咧？ 喂，你话我不问究竟，好简单啫嘛？咩不问究竟啊？你任何人啊，我唔理你咩理由啊，你抢人嘅嘢，即系炒埋架车，就唔啱噶啦，系嘛？你仲要打个司机喎、 咁。 你总之同我讲有头发边度想做辣你我你 嗰单 啊呢啲 系咁，但系嗰单新闻都有讲过，话嗰个大陆人系上车嘅时候冇精神问题噶嘛，即系坐咗下车 系咯， 即系呢个系因为佢有 病精神问题都系啊，推测 嘅 啫， 呢个系个病嘅问题啊嘛， 都系推测噶嘛，你点知佢有冇精神 問題？哇，唔系啊，佢讲话即系不停拍打个司机个头啊嘛，话叫佢翻到去神面前啊嘛， 咁都唔代表佢精神问题，佢特登扮出嚟都得噶。 咁都得。 喂，我无端端突然间拍打你个头，你喺度做紧录紧搞乜撚嘅时候，我拍你个头，喂，格格照照，神光照耀咁啊！我扮都得噶，你点知佢咪黐线啫？ 咁又系， 唔系即系我觉得，其实去到呢啲咁样嘅 左右之争咧，系好无谓嘅。 已经拗到， 系真系无谓嘅。不过大家真系唔好一见到有人话新移民就上头先。喂，大佬你去睇翻港大学生嘅事，人哋都讲到明系部分滥用综援嘅新香港人啫嘛。 嗯， 人哋讲得好清楚噶嘛。 嗯， 咁都有错？ 咁佢可唔可以讲？ 即系咪讲新移民？即系我讲新移民唔啱，就系有原罪先。 嗱，但系如果佢讲呢一话部分。 即系佢又话 滥用综援嘅人，你唔好用新香港人，你用部分滥用综援嘅，因为我哋觉得平衡噶嘛。你新香港人有，你香港人有一班人都系会滥用综援噶嘛。 即系你要政治正确， 咁两边咪一齐话晒咯。点解佢咁着重要讲新香港人？ 就系你 系咪佢对新香港人偏见咧？ 喂，系噶啦， 嗰啲数字多咗， 系啊， 咁啊系咯。 喂，你就系新香港人俾人揭发滥用综援嘅个案。唔好话多咗，喺传媒曝光嚟讲个比率系比普通香港人为多啊嘛，大佬喺坊间讨论或者坊间嘅传闻都比普通香港人系多啊嘛，咁佢都话部分，佢冇话全部啊，系嘛？咁我唔真系唔觉得有咩错，即系为此而拗就 好 难 搞 嘅啫。你为此而拗一就俾人觉得系咩咧？哦，讲亲新香港人或者讲亲大陆人唔啱咧，就是、有原罪嘅，咁啊大镬啦！即系嗱，我又引申咗一件事啊。 嗯， 最近 D 一八都讲个李红红啊，好气量喺尖沙咀街头咧，俾人 啲差佬 拎翻去攞电话啦，吓、啊、拍摄嘅电话拎翻去啦，话去咗街，佢哋、有用手机拍摄就没收个手机啦，话呈交咗去商业罪案调查科，唔知点解噶，跟住又喺入边又话对其中一个成员就拍打啦，块面部啦， 打 啦，啊问佢系咪机啦， 嗯， 好多人都觉得屌好气量。就唔关心噶啦，因为好气量咧，之前喺街头咧，廿文廿武做埋啲剧咧，吓、啊，所以佢哋认为好气量有原罪啦，咁咪死啦！即系嗱，我利身我都唔中意好气量啊， 嗯， 我都觉得佢，唉，屌，成日搞埋啲嘢，懒系好可能有揭秘咁，又唔系好睇，因为我都俾钱走去睇过啲剧咧，屌，我觉得唔肯得嘅。我都唔中意，同埋我又好唔中意佢啲街头剧嘅。 咁有市场嘅，因为我都睇过。 有市场， 我又觉得得嘅。唔 系， 即系有唔同嘅睇法咯。即系有人， 即 系 我系唔中意嘅。 嗯， 但系一件事还一件事啊嘛。你去到呢个位，喂，去喺个街度做街头表演，无端白事咁，俾人哋话去左街，左咩街？有咩嘢？左街街头表演嚟啫嘛，唔通你摆张凳喺度话左街？ 嗯、 好啦，到你话左街为理由啦，你。凭乜嘢去没收个电话咧？点解又会交去俾商业罪案调查科咧？点解其中一个人会俾人喺个警署入边拍打问佢系咪机嘅咧？而嗰个人俾人拍打个人咧，就系、是、熟悉法律条例问佢：喂，你而家系咪拘捕我啊？咁就俾人捉咗翻去打啦。咁、你成件事睇，喂，一件事话一件事啊嘛。咁而家真系佢哋系受到不合理，警方不合理嘅对待啊嘛。咁、我哋就要出声，我唔可以话哦，屌，我唔中意好气量，好气量之前咁捻嘈喺条街度霸住条街做埋啲咁嘅鸠 show。佢哋有原罪嘅，我唔可以咁样噶嘛。 系噶， 系咪？你而家变咗问题，我俾个感觉，即系对唔住，俾个感觉就系好似觉得某部分嘅左翼朋友或者叫左交又好，左岩又好，就觉得哦，你一话新移民咧就有原罪嘅。你俾个感觉系咁，嗰人你都讲到明系部分新香港人啫嘛，仲嘈乜嘢咧？我真系觉得好无谓咯。 嗯， 即系我唔希望去到呢个境界，去到呢个境界真系冇得搞嘅。 其实已经系去到呢、這个， 屌你！ 即系呢一个社会环境，即系只求个立场。大家你即系个立场，你讲嗰样嘢，我 get 到你系有嗰、那个，即系唔同我同立场嘅，咁咪嚼咯。 即系我觉得喂，大敌当前而家， 嗯， 即系吓、矛头即系对翻个大敌先啦，大佬，你再咁样攞。再咁内耗真系冇意思嘅。 但系又咁讲啦，即系呢一个内耗，其实好大部分嘅都系因为个政府做出嚟。即系我又问啦，就话街头你话好气量去即系摆街头拍戏，警察嚟搞佢。如果系清关会嘅话，咁警察会唔会做呢？即系而家其实你睇到系即系执法嘅部门，你政府你已经系个取态系好明确啊，即系好一个立场喺度啊。咁你啲人就已经系喂，我唔需要去諗其他即係合唔合理嘅嘢喎，我总之唔啱我个立场我就要嚼，即係有已经去到 你哋啲左翼朋友成日要針對个制度嘛。好啦，综援嗰件事我就讲综援滥用综援啦。 嗯， 点解有机会俾人滥用综援呢？你综援你综合援助已经有个问题嘛，你综合咗嘛， 呢个系个制度问题啦。 点解就 系 细分喂唔见你哋讲嘅。 有人讲，好多人讲，我哋呢度讲嘅。 屌，我唔见咯。 屌 你， 真系有人讲啊！我 真系唔见啊！屌， 文台之咪我讲过噶，我成日都讲话。 屌你，而家你喺 Facebook 见唔到嘛？ 佢哋冇人打出嚟啊！我讲过啊，你话即系有啲人失业嘅。 Facebook 讲啊， 失业嘅，咁你咪失业救济咯。但系政府唔肯做啊嘛，因为又系行政主导啊嘛。你冇一个民主选举， 即 系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有样嘢咧，你净系话斋屌个政府或者斋屌个制度咧，又唔肯得嘅。 有 时有啲人系第一要建议啊，第二有啲人系鸠咗就系要屌佢，鸠咗就鸠咗就要攞出嚟屌嘅，就要 highlight 佢攞出嚟屌嘅，系嘛？因为你屌个政府咧，个政府一个死物嚟 嘅。即系啲人中意鸠坐嗰啲咧，就要屌嘅。 呢个政府一个死物嚟噶嘛？你屌佢唔肯痛啊？你屌佢负责相关工作嗰啲人咧，佢有感觉啊嘛？ 嗯， 佢越痛啊嘛，你越屌佢，但系呢个越痛啊，咪加速 push 佢俾压力佢做嘢啦嘛。 嗯， 就系咁啫嘛。咁啊 ，P 仔到而家未打嚟喎。 系啊， 咁即系应该 P 仔唔打嚟噶啦。 嗯， 咁我哋个节目系咪差唔多啊？ 系啊， 差唔多咁啊，新年后再见啦！希望我快啲好翻啦 吓。咁啊，祝大家即系有一个 愉快新 愉快 新 年 啦。喂，讲一样嘢先，就系阿禅飞交代我咧，佢要农历新年后先归队。 系， 咁因为佢好忙。咁但系咧，禅飞咧，好似一月头有个 show 嘅，咁就喺一间餐厅有个 show， 咁我就睇下影唔影到张相俾大家睇啦，嗰张海报啦。 咩又着住？ 唔系，有个弹 又炒花生咁。 唔系弹吉他唱歌嘅，大家想睇下佢弹吉他唱歌嘅英姿咧，我睇下影唔影到张海报，影到咧就 share 出嚟喺个 group 度，咁大家可以按图索骥咧，就可以嗰个捧下场啦。佢唔知一月廿几定一月十几有个 show 嘅。咁啦， 好啦， 我尽力啦吓，呢排啊行得喐我就去影啦吓。 咁好啦，咁啊， 下礼拜再见啦， 下年见啦， 下年见，拜拜。喂，记得去游行啊！ 我哋知道，我哋今日危险，先知道危险咧，我哋要设法子嚟避呢个危险。咁用乜嘢法子能避得呢个危险咧？就要大家同心协力。 And I see a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mme. But we have a weapon.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同埋嗜血嘅吞食，我哋要做嘅并唔系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系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禅飞、森马，云端起义。